最亲爱的听友，我不知道在晚上九点之前你过得如何，但当这首范玮琪的《最亲爱的你》的歌声传到你的耳边之后，如果你心里真的有一个最亲爱的人想起，或者因为他的存在而感到温暖，那这一天不管过得如何，其实都是很美好的。高晓松说，什么是好的感情？是让我们都成为更好的自己，纯良的自己，诚恳的自己，磊落的自己，嗯，彼此鼓励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发现我越面无表情，越是心里难过，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，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，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，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，你不服我，但陪我学忍痛。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，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，还相信敢飞就有天。 标志性的声音，张韶涵。刚刚高晓松那段话，我理解为他不只单纯的讲是爱情中这种感情彼此成就，包括友情，他也是一样。 能够让我们都保持最本真的样子，能够诚恳，能够你的所有真诚被人家善待。下面这首歌是一首老歌啦，点播他的朋友是发来私信给我的朋友，有请优客莅临。 每个想念的烦恼刻画你静静的悲伤，而又 那时的林志炫，那是他在优客里林，他唱的这首歌像一本书的名字，他说等待是一生中最初的苍老。而大仲马也告诉我们，人的一生就是等待和希望的一生，等待才会让过程变得充实。七年可以等待些什么，又可以发生些什么。我的一位老听友说，七年后我居然又回来了。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，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明亮的清晨，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，覆盖我肌肤，温暖我胸膛。如 说没发现迹象，心情越来越隐蔽，藏在老歌里，表情越来越单一，除非是见你。 此歌送给尺子女王这位听友，她说七年以后在这个晚上通过互联网又听到了这档节目，然后她露出了三个感动的哭脸。我相信在这座城市或者说在地球的很多角落里，会有许多和你一样已经很久没有听广播，但是对于青春记忆当中曾经收藏过的北京音乐广播，或者是有幸我曾经在你的记忆当中，一定在某个时刻里还会有一点念想。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缘分就是念想，只要打开，如果说遇到了，这不就是缘分的再续吗？所以我谢谢你在这个晚上又来到了这里。明年2019年的《爱得更久》点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，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钟。我也会努力的去让这档节目争取，还是我来为你继续传送祝福。因为毕竟在这里，也从2012年有6年的时间了。而如果追溯到点歌节目的话，那可就更久更久了。我相信有许多朋友的生日我都曾经为你送过生日祝福，今天呢要满足一下俊小宝朋友，32岁喽。他说我的愿望还没有达成，没关系，开心就好。 开心想念，虽然那就是老 哦，亲爱的，请别压抑，时空变幻一样爱你，祝你开心成年。哦，亲爱的，请别哭泣，点燃回忆，只是伤心，祝你开心成年。多么幸运彼此遇见，柴米油盐在最可贵。哦， 小宝生日快乐。刚刚呢看你的留言还以为你没有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另一半，因为你说今年没有个收获送个歌呗，后来又看你跟大家对话中说是男朋友陪你过的这个生日，那很 OK 啊。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有个愿望没有达成是指什么，慢慢来嘛，年轻32岁，一切都来得及，刚刚好。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祝你开心，歌里面呢一再强调祝你十年，这个意思呢是十年之后我还会继续祝你，如果说十年后我还能在电波当中啊做点歌节目的话，50多岁了还在做点歌节目的话，到时候也为你送上十年后的祝福。这个十年请你好好的珍惜，继续爱得更久点。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下面这首歌来自黄小琥，名字只有一个字，伴。这首歌呢是今天晚上沙先生要送给太太的，今天是他们结婚15年的纪念日。他说老婆一直是个很浪漫的人，总会在晚上打开收音机，在厨房里做着他喜欢的事情， 如果 我都默默看在眼里。今天晚上给你个惊喜，送上这首歌，谢谢你之前陪伴我的所有时光，余生我们继续相伴，我爱你。 把手让你紧握，快乐地陪你去坎坷，就算有天变落魄，就算你老得不是会挽着你看日落，

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，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时隔4年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一、二季总导演陈小青与团队推出新作《风味人间》，将于10月28号在腾讯视频开播。这部大型美食纪录片共8集，每集50分钟，以更广阔的视角探讨中国人与食物的关系。历时超过2年，拍摄团队走访了20个国家和地区，从法国到西班牙，从越南到摩洛哥，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，通过探访丰富多彩的世界美食，《风味人间》开启了一场美食文化之旅。继续来关注即将在天津卫视播出的全国首档原创创业节目《创业中国人》，打造极具实用性的致富经，开启创投节目的新类型。据节目执行总导演刘胜辰介绍，制作创投类节目有不少难题，包括如何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产生共鸣，以及节目模式如何进行创新，而新节目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。节目将上游的资本投资人、下游的渠道合伙人以及全民投资人串联起来，形成完整的创业生态闭环，同时邀请商业大咖坐镇现场，为创业者出谋划策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今天晚上北京起风了，很多朋友提醒我要多穿一些衣服，可能是我穿的足够多，所以我觉得暖暖的，没有那么的冷。尤其是当我看到听友与一只羊写给我的点歌小纸条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点鼻子酸酸。丽，10年前我和一个男同学一边听着你和叶谦的男左女右一边煲电话粥，10年后那个男同学将要成为我的丈夫。就在这个周末我们举行婚礼了，送我们一首暖暖吧，是你们陪伴了我整个青春。 说的我都愿意去，小火车摆动的旋律不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毛毯般的厚重感，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，分享的糖，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，多心烦，暖暖的好饱满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都更好，把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。

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捧住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失落的痛楚，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生命做长度，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。我要稳稳的幸福。这是我 不管你在哪里，但愿你听到陈奕迅这首《稳稳的幸福》的时候，都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也在拥有这种感觉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邓紫棋版。 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叹息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 这首歌是要送给马上今年啊、明年要参加中考的雷雨朋友，你答应我的，会拼命加油的。等你到高中的时候，我还会送你祝福的。我们来听点资讯，稍后继续爱得更久点。 机会不能等，时间不能等，优惠不能等，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。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，最高补贴18000元，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，详情欢迎到店品鉴。 晚上9:45要送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。这份祝福呢，是来自听友海之路2014，他说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亲爱的老婆，感谢她来到我身边，我